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CIBS 创业难，首页更难，新扎掌门人又怎样逆境求存？ 珠宝业界怎样利用到科技去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在画图方面，现在是会画了先，给个客揀完先做的，就去减低个存货量。 逆境更要笑，一起来找马，有 Drama 陪你共度时间。 过去一年其实就是我们演员就全职负责排戏，我真的希望能够尽快可以再上回个舞台。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何もない明日でいいさ、くだらない話だっていい意味のない。 空之英秋的漫画作品《银魂》来到最后一步了。曾经主唱《银魂》电视和电影主题歌曲的摇滚组合 Spire 和 Goes 今次都分别会担任《银魂》的 Final 的主题曲和插曲的，令到 fans 都可以在最后的剧场版入面听到他们梦幻的演出。其中 Spire 更加瞩目的，因为他们刚刚才唱完就是排球少年主题歌曲，今次再为 The Final 电影演出，可以证明他们在日本的实力几咁强大。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Spire， 瓦达治切。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歌，摇滚组合 Spire， 切或得字。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6号的骚动音乐 yeah， 又到星期一啦， 是啊， 好精神， 真的 是啊，插足电 头足一日啦，咁样 冇错。 咁我啱啱呢一个嘅 weekend 咧去咗朋友嘅婚宴， 咁开心又做人情， 是啊，最开心就梗系做人情啦。 你一年平均会收到几多封炸弹啊？到底？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睇时期嘅，即係自己同 H 嗰啲结婚通常都嗰几年之间发生㗎嘛。 就会收好多啦。 係啦，咁所以近呢两三年身边嗰啲一炸人咁样去结婚呢，咁就好多㗎啦，收得好密㗎啦。咁如果你本身係一个有阵时想消费下但唔知使去边度呢，去飲啦。 都好难会有呢个情况啊！我谂，除非你话俾我听你有呢个情况啦，咁我就会同你讲，咦，咁系时候你都识做咯，波性咁样， 你都差唔多啦。 系啊， 但因为而家嘅状态之下要去婚宴啦，无论系去嘅朋友啊，或者新人啊，屋企即系佢哋处理嗰啲都复杂噶啦，咁 系。 咁譬如我啱啱呢个 VN 去嗰一个咧，我都第一次。是咁样样状态，就是、分咗好多个厅。 哦哦哦哦哦 ，total 应该 佢系喺咩嘢场地摆先？ 场地系酒店嘅。 OK OK OK， 咁佢就分咗应该有五个厅。 即主加席就一定係有個大台咁樣嘅。咁但係嗰度講緊你都要跟返限座嘅人數啦。咁然後另一個廳就可能係親戚啦。咁一定人數啲朋友我哋啲發配邊疆去到最篤篤走廊尾嗰啲房仔。咁一台又係你要限罪跟返人數啦。咁 即係大家睇電視 就睇 screen 啦。咁、 okay. 已經係覺得鄧嗰啲司儀慘啦。因為平時你所有嘅賓客喺一個以前正常嘅婚禮所有坐晒喺度。你啲氣氛啊嗰啲有晒啦。咁樣咁就算有啲你可能司儀講到嘅主家席有反應，賓客其他冇反應冇所謂，又或者調翻轉有陣時賓客有反應，可能主家席老人家嗰啲佢哋可能聽翻啲後生啲嘅 get 嗰啲，佢未必 get 到都唔緊要。 係 咁你又好你可以包曬所有 age group 啊嘛。 係啊係啊， 而家譬如你拍手掌啊歡呼啊嗰間，隔咗成條走廊其實係唔會聽到任何 少少尷尬咁樣咯。 好辛苦啊，見到都戥佢哋慘啊！咁已經係要分房啦，咁佢哋就已經 march in 之前咧，就要去唔同嘅房嗰度，即係 say 個 hi。 哇，好有心我、啊、都。 最尾先至去到主家席嗰度咁樣 march in 上堂咁講。 OK。 係啦，咁然後就咁你敬酒嗰啲中間都係啦。 咁個 march in 咪好長咯？我想問。 係好早已經行定㗎啦，其實 都行十分鐘喎、 啊， 可以。 係啊，幾間房喎、啊？你諗啊？咁呢個已經其一要分幾間房，第二就要分幾場。 几场啊？佢搞几场、啊？ 一日里面分三场， 唔系啊嘛？ 因为佢都多亲朋戚友，咁、啊、但系你限制人数，你要计翻，咁、 okay. 所以佢要分翻。佢嗰日系三场。 咁我想问一下啦，你系第几场？ 第二场。 第二场嘅时候系，我想问你有冇问过咧？打听过佢系咪三场都系做一样嘅嘢啊？ 系啊，同一个 friend 做兄弟，佢话我今朝已经食咗鲍鱼啦。 咁你去到第二场嘅时候，有冇 feel 到佢哋啲笑容开始僵硬啊？ 又冇嘅。 OK OK， 又都仲 OK， 但系真系所有嘢就。重複咁初頭只係覺得嗱，你食嘅嘢會重複啦，即係譬如兄弟姐妹團，咁你 march 嗰啲就重複再做啦。 係啊， 然後再講落去，發現有一樣嘢其實重複做咧係辛苦嘅， 係乜嘢？ 就係變裝啦。 哦，哇，係佢仲變啊！ 嗱，新郎都已經有兩套衫， 哇！ 即係A set 同 B set， 咁佢 march 嘅時候 A set。跟住最尾影相送下就 B set， 咁完咗 B set 之後，咁因為第二場準備嚟啦嘛，又要換翻 A set， 然後又 B set， 跟住第三場又嚟 A set B set， 咁男士都還好啊， 女仔真係三套， 係 三套起跳， 大家參與 咁大件 婚禮，起碼閒閒地四個字至半個鐘不等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不斷換啦 ，A B A B A B 咁樣咯。 好痛苦啊！谂我 谂起都觉得攰啊！ 但系佢哋应该都开心嘅，都应该 enjoy 呢个过程嘅。 系啊， 一生人一次，换多几次都冇所谓啦。件衫靓啊嘛， 同埋究竟新郎啦，特别 吓 喺边一场可以容许自己饮酒饮到 系啦，我就系想讲啦、這個，我就系想讲，好彩而家嗰啲咧，好彩啲酒通常都系用茶袋噶啦，都系扮酒啊。如果唔系以前真系咧攞支嗰啲好近嗰啲出嚟咧，我谂第一场完咗之后，第二场阿新郎都行唔喐噶啦，真系好彩系咁样。 即系你如果遇着我哋呢啲咧，佢都醒目噶啦，摆我哋喺第二场，冇喺第一场。如果唔系， 因 为 你已经灌紧啦，系嘛， 朝早就嚟噶啦，就会咁样去。咁所以一路聽住就覺得，哇、哦！即係戥佢辛苦啊，跟住又呢樣嗰樣。咁但係我哋作為賓客咧，咁去到就即係知道曬成個過程啦。因為有朋友做兄弟就知道曬，哦，嗰日嘅安排，巴拉巴拉巴拉。咁我哋晏晝嗰場咁完咗，咁你通常如果參與晏晝嘅婚宴咧、通常大家難得聚，就完咗個婚宴，大家會繼續飲嘢啊， 係啊，傾下偈啊， 傾下偈啊嗰啲咁。咁通常你就要揾第二個地方。 係。 咁但係因為嗰日咧，佢第三場 係 又同一個地方。 系， 跟住又仲有少少时间，你当中间可能有个零钟嘅 buffer。于是乎，我哋做咗嗰啲叫做咩食霸王餐嗰啲客 啊， 我俾一场嘅钱， 但系食两场咁样。 如果嗰晚唔系约咗人食饭咧，就真系食两场，因为食 好 cheap。 我 系约 咗人食饭， 你好 cheap 啊，有个食。 有啲 friend 话。叫埋你个 friend 嚟今晚食啊！佢夜晚嗰场咧，好似坐唔足噶咁样。 O K 喎，咁 就大家 帮下佢咯，咁样啊。 咦，你约咗阿妈食饭，叫佢过嚟食啊嘛。 好丰富噶，又有鲍鱼，又有翅 咁 样， 又 有嘢 食 酒 咁 样。 咁我哋就冇，因为大家各自夜晚有嘢做。咁但系变相所谓下场去饮嘢咧，就转咗啦，就留翻喺嗰度。咁即系老实讲，又唔系真系饮好多酒，可能饮下果汁。大家有个地方坐低打阵， 再倾下偈啫。 跟住就喺度坐到人哋第三场 都完啦， 佢准备 march in 我哋先走。 好離譜啊！ 再孖穿，我哋先走咁樣。 咁但係佢搞三場，咪錯過咗嗰啲麻雀灑落嘅時間咯。 冇啊！ 啲長輩應該最開心就係可以坐低，可以咧遊翻幾堂，跟住開心下傾下偈噶嘛。 我哋就係話，如果佢麻雀灑落，中間不乏一個零鐘咧，就開 係咯。真係而家大富翁都玩唔到啊！咁樣搞法， 跟住有一個幾，我覺得呢個係幾得意嘅體驗咯。 但好飽咯，好飽咯， 好飽啊！中間等緊嘅時候，我哋出嚟都覺得死啦。咁人哋酒店嘅職員咁都認得噶嘛，我哋都係坐翻個台。咁呢幾個人賴死唔走，咁點算？ 切，酒店職員唔會理你啦。 佢仲會唔會 serve 嘢？同埋佢中間 buffer， 佢唔遇有賓客喺度嘅時候，咁咪冇嘢飲冇嘢食嗰啲剩咯。咁但係我哋唔緊要啦，照坐啦，坐低咗先。 你事後有冇問翻你個 friend 啊？喂，你知唔知嗰日我哋賴死唔走啊？有冇職員行埋嚟同你講話啊？點？解決啦，點樣？ 嗰台唔知點樣清啊！嗰幾個男仔， 你介唔介意叫佢哋離開先啊？其實我哋都要清場，準備下一場啊，咁樣啊，陰公。 但係職員非常之專業，當我哋坐低咗唔夠兩分鐘，仔行埋嚟問：啊，咁多位需唔需要飲啲嘢咧？ 啊，幾好幾好，唉、哎，抵比利是啦呢啲。 呢啲交俾主人家搞啦，咁我哋 又食又叻，搞錯啊！真係離曬譜啊！有你呢啲賓客咧， 係啊， 好抵嘅咁，起碼唔方啲嘢一定清得曬先咯。 你試下三五成群開個題係講咧婚宴最怕遇到嘅人啦、 啊，你就係其中之一啦。 我個 friend 打上去講啊，你個同事有個 friend 嚟嘅，佢嗰啲霸王餐咁樣嗰啲咧。 咁但係你事後有冇再問翻你個 friend， 即係今次嗰個體驗對佢嚟講係咪真係好攰咧？其實咁樣。 未啊，未有機會問佢，因為都知佢一定係攰到瞓喺度㗎啦。係 啊，仲要佢完成咗之後，你哋就話拍拍嚇、啊、就走啫。咁但係佢哋就好多嘢要埋尾㗎嘛。 你諗下三場，一場我計過三個鐘左右，即係其實你有九個鐘頭嘅婚宴。 嗯嗯。 就有啲似人哋嗰啲大家族嗰啲流水式嗰啲， 系嗰啲流水宴啊， 系啦，即系你全日咁样，即系有传统习俗嗰啲，可能甚至乎唔系一日过噶嘛。 那个感觉好似系喺医馆度一日搞 talk show 搞足三场嗰啲咁，系啊， 跌窝咯会， 系啊，会攰噶。咁去到第三场，好彩你都走先。如果唔系，我惊佢啲心情开始下降嘅时候，会忍唔住。喂，你唔好再系咁黐饮黐食啦吓咁样。 但系咧，嗱，咁头先讲就系你去啲婚宴嘢食啊，诸如此类嗰啲系咁啦。唔知点解我去亲婚宴咧，一定会有一个 topic 出现嘅。 嗯， 就系嚟嘅 friend 就会逐个督几时结婚。 哦， 你有冇觉得成日即系你好似你去 camp 就会讲鬼故一样？ 以前有啊，而家开始冇啦，因为而家啲 friend 结晒婚啦嘛。 哦， 开始督啲再后生啲嘅咯，即系总之工作场合总会有啲后生啲后生我自己嘅后辈啦。而家开始可以咁样去 叫人后辈啦，而家 系啦系啦，唔系系我老啫，系啦。咁以前旧公司总会有啲再后生过我噶嘛，咁啊到你啦，成日都问我到你啦，咁样咯。咁波胜几时到你啊？ 我成日俾人問我，我成日都用一啲好虛嘅答法嘅 緣分到了 啦，係啦，就算即係兩個 issue 嚟嘅，你拍拖揾啱對象一個，嗰個拍拖對象然後仲要再結婚又另一個層次，係一個好複雜嘅問題。 數下都好似好遙遠咁樣。 係啊，係即係幾個階段嘅嚟，即係通常去到我度好快就耍走咗呢件事。 跟住我就會話：，嘿，緣分呢家嘢話嚟啊，嚟噶啦，咁樣係嘛？可能過兩年可能到你咧，咁樣。 係啊，唉。讲埋啲衰嘢， 系咪唔知点招架咧？咁样咁，但系嗱，问心嘅，你去即系去咁多朋友嘅婚宴咧，会唔会有时自己都会心郁郁，会谂下啊，第时自己真系有呢个机会去处理嘅时候，会系点嘅咧？咁样 一定唔摆酒， 一定唔摆酒。旅行结婚 ，yes， 去边？ 沖繩或者關島嗰啲 啊 ，OK OK， 即係有個大教堂喺海邊，然後就包一啲即係親戚屋企人之外，就最 friend 嘅朋友， 係 咁，然後去到當地，大家就邊玩，因為婚宴其實大家可以同一對新人相處嘅時間好短，咁我曾經去過一個旅行結婚，就覺得大家可以。半旅行半去婚宴，其實佢真係結婚嘅嗰啲程序喺個 trip 裏面只係佔其中一日，可能上晝，但係成個 trip 我當你去五日，其實有三日幾四日，大家係可以一齊食飯，一齊去玩，大家 enjoy 成個 結婚過程啊，叫做 係， 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好緊要， 就了解多啲咯。同埋有一樣嘢就係咧，擺婚宴嘅話咧，你會諗就係、是、啊，作為主人家，你有好多嘢要招待啲朋友啊、啲親戚啊，即係你有好多嘢你會好執着啲細節位，但係。旅行結婚咧，你反而會睇得化啲，唔緊要啦。大家去旅行開心嘅，去 enjoy 個 trip 嘅，咁有好多嘢就唔會話好容易有啲摩擦啦。尤其同另一半咧，好容易有啲位大家唔啱，覺得嗰個諗法唔同嘅時候就會吵啊嘛。旅行結婚反而我覺得有時候會避免咗呢個問題，你只要傾掂嗰個地點就得啦。 因为你摆酒系真系搞 event 啦，成日都讲。 系。 咁你嗰日好多嘢好 tight 个 schedule， 咁你个人咪会好多嘢发生啊，好急啊，又有时间限制，你而家又唔知道要几点钟又要走啦咁。 吓。 咁好多呢啲嘢咪会令到大家嗰个脾气同埋个情绪咪会比较脆弱一啲咯。 系系。 咁啊，旅行结婚只系占其中一部分，个主菜其实大家都知道就系嗰旅行嗰段时间，大家周围去玩啊。 冇错。同埋大家抱住去旅行，我心情系会唔同好多噶。 如果重点使嗰嚿钱，就算请埋啲朋友去，我嗰时问过，差唔即系唔会差好远嘅啫。 OK OK OK， 即系大概啦。咁都视乎你有几多 friend 啦。即系如果你真系哇成百位咁，咁我冇得咁比啦。 咁啊，波盛，你第时即系有机会旅行结婚时候，你要早啲话我听你去边啦。我唔使你包我嘅，我早啲自己买定个机票，睇下你几时去，我又飞过去玩，跟住到时撞夹硬撞你咯。咦咁巧嘅咁样， 所以最紧要呢啲嘢都系后话，成日都讲噶啦。有啲咩首先你要有个女朋友，有一个你觉得啱嘅先得。如果唔系咧，你即系你谂呢啲都无谓。 同埋最紧要系咩？最紧要系你女朋友都肯同你旅行结婚，呢、這个先紧要。 真系好难噶。同埋啊，你结婚系好后嘅事情，你前面嗰几年经历咁多嘅嘢。嗰啲咁样嘅难关，嗰啲 ups and downs， 你要过到先要再谂结婚啦。 走得太近，爱侣色心换人，承诺与责任，心愿从而不就信。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也非他为人，谈得天真，某日结婚仍再不分。情若至真，如此率真的口吻，还是可找。

佢名字叫 Don， 由另一首安慰剂 Alternative Version。当嘢做嘅时候，标签帮你分类咧，可能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 铁一般虚构角色当真谛，碎碎刀刀飘飘扬扬冷冷冰冰，看千秋挥毫随意当真迹。望向镜中双眼有一丝傲慢，望四周知识全部淡化，盟友很多足以来定义天下，所见所听的想法扭曲也就成绩。他相信美人鱼，他思绪会混乱，分种类批判自信通通看穿，再还原他很介意亏损，心中一把尺度对方秘诀。 王菀之的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The Pink Room。 标签是可以方便我们的生活，但当这些标签放在人身上的时候，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望向镜中可见有些经历吧， 已经散锁起，又未遇见过。早已起床，自尊雕刻眼光， 明知标签呢未必是好事，但习惯了又未必改得到。 这念头是怪物，不知不觉篡改感受，黑与白非与时之路，讲骂歪理亦接受，为何最大对懵懂动作一致就枯燥带动，未困亦空何来犯错，世间太黑板太落后，心不需要奖章，说话脱离正常就会遭殃，怕地跌着风流，难及你乖乖跟着主流，万用俗世要求那带几多自由，方法放下太高，寻遍指标总算未同生于此世，给管束感受，不要问只要做，不需思索，听教别出走，为何最大对懵懂独有姿态走高那态度，未困亦空何来犯错，世界太黑板太落后， 有潘超同嘅派台作品《乖乖》，选择去做乖嘅嗰个定系反叛嗰个咧，系任你去拣嘅。 怕地跌着荒谬，难及你乖乖跟着主流，万样俗世要求，那解几多自由？光波放下太高，沉闷自飘，怎算未够？ 我哋选择做乖定反叛嘅人都唔紧要嘅，最紧要你有自己嘅一套生存模式嘅哲学。 不甘心意从未终止，不甘心未来大撕裂，不信天，不靠主，你有你进化的恩旨。天不收，就全力不止，先躲尽力全另一边，四面基因实验宿命的法子，靠自我迫使，控制有种本性，大家接受死 有些异性气息，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血清。太多喊声现声，听不见雪浪有声，心里边各自找套新发明，一出街二楼在拉扯，一出身位存着辐射，不变质都变质，这世界要怎么改写？一街都是轮候伤者，等不了治疗药师者，只为基因渐渐混浊的掩饰，再别要纠结。有些意识气息，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血清。太多喊声现声，听不见雪浪有声，怎回应世道不见得太平。细胞一个病进入演化的过程， 听过何家明的生存模式研究所。这首歌的重点在于不是要妥协，而是要尝试和寻找新的方法。 如投入了一道试验，尽快抽身自然，还是你觉天太不妙，实那样青春碎掉。 他的名字叫做 Emiko， 来自先上大台主这个 project 的派台作品叫做试验。去寻找新方向，除了要掉走固有一些框框之外，是要试一些新东西的。虽然过程当中会跌跌碰碰，未必一定每次成功，但是有这个尝试都是很紧要的。打牌出来的结果有两极的反应，就像这首歌一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听的时候够不够胆跟他们一起颠埋一份呢？ 三更半夜迷幻音乐，找快乐，对音喇叭狂怒冲击尽成住崩坏，空在着色，问为何像牛郎织女丝，年华逝去，看宇宙多虚构，一出生已剧透，巨石只送上帝手。 听过刘应婷的《狂人日记》。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低压槽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明日风势缓和，展望随后一两日骤雨较为频密，星期五天色好转，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较早前咧，观塘道啊，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段对开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咁啊，而家比较多车啦，咁啊，龙尾去到钻石山附近嘅。去观塘道啊，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段，之前发生过意外事故，咁啊，龙尾去到钻石山附近啦。咁另外，城门隧道沙田去荃湾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嗰度咧，都曾经有坏车事故，咁啊比较多车啦。城门隧道而家沙田入口比较多车，因为之前咧沙田去荃湾方向近住隧道入口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啦，不过多车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排到菲林明道，西行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好多车啊。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系公主道比较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而家九龙去沙田，窝打老道嘅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都多车噶，龙尾喺龙翔道桥面。港岛路面大潭道柴湾段多车嘅，咁而家大潭道落山方向近住柴湾道嗰段咧有少少挤塞，半山就梅道东行线啦，近住马纪仙峡道就较为多车，坚尼地城西行线近住缆车径一带就回复畅顺啦，之前嗰度就因为有意外啦，咁之前坚尼地道就曾经系有啲挤塞嘅，近住缆车径嗰度而家冇事啦，交通正常翻。九龙区嘅其他路面交通情况，而家沿住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咧，近住风力楼一带咧多车嘅，龙尾去到钻石山附近。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美林村段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佢曾经饰演无数角色，不论康熙定李隆基都一样考唔到佢。有人话佢系黄宇嘅代言人，亦有人话佢叫时间管理大师。不过，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佢都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系马俊伟。5月3号开始，记得收听由我主持嘅《同你继续倾》。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嘅，我真系恭喜你啊！ 真系话咁快啊！恭喜咗好多人啊！ 好多啊！系啊，好多人都值得恭喜嘅咁样。 冇错，今个星期又有边个咧？ 系啦，咁啊呢个最新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咧，我哋又会喺上面咧拣选一啲上榜嘅单位，可能系新上榜啦，可能喺榜上面有一段少少时间又好咁样，咁我哋都会筛选一下咁样拣。咁啊打电话去同佢哋倾下偈啊，恭喜佢咁样。咁啊呢个时候咧，分手努力咁样打俾第一位啦。系大突破。 Hello，Jill，Hi， this is RTHK， congratulations，thank you。 你听唔听到有嗰啲烟花声啊？ 听到啊，听到。 系啊，因为我哋呢一个环节咧，打电话俾你咧，就系、是、想恭喜你嘅，因为恭喜你一首《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咧，系新上榜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啊！ 耶、yeah, ！ 系啊。所以我哋恭喜你咧，除咗打电话俾你啦，有呢个烟花之外咧，其实我哋仲有几句说话送俾你噶。 好啊，好啊， 系啊，呢几句说话我哋系大突破嚟嘅，今次系四句，每句有七个字嘅一啲押韵嘅东西， 尽量尝试去理解。我知道系我哋有啲夸张嘅， 系啊，我哋今次呢个好大突破噶， 系啦， 系啦。 如果理解唔到，你话我听，因为我哋真系写得。我都觉得是 我怕好深喎、 不深的我哋 tune 过的 我哋 tune 过、okay. 是为了你 tune 过的、 okay. 啊 okay. 好来了 好 New song on chart due congrat Teach us deal with our regret 家姐 OK to be sad 名次 climbing like a jet 我哋今次用英文嚟押韵啊！ 大家眼都加咗两个中文落去， 哇，好好啊，好似一个诗咁样。 系啊，我哋平时咧嗰啲就全部都系中文嚟，即系押韵咁样，有啲好似冷系诗嘅一种感觉咁样样啦。 好啊，正啊，好有创意啊！ 都理解到嘛？ 啊，最后嗰句唔系好了解，即系关于咩 jet 啊？ 名次 climbing 啊，即系嗰个 ranking 嘅 climbing like a jet 啊。 哦。 系啊，即系只歌会继续好似系啦火箭咁样继续向上爬咁样嘅寓意系咁样样嘅， 好好啊！ 系，但系因为呢一首嘅派台歌咧，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都见到你有喺网上面都 share 话，今次呢首歌都收集咗唔同朋友一啲关于后悔嘅故事，系嘛？有冇话当中有一啲嘅故事你而家都会都几记得几印象深刻，可以轻轻同我哋 share 下咁啊 ？OK， 最印象深刻就系有一个人就好后悔佢将佢第一次俾一个唔值得嘅人。 哦，呢个一个 big issue。 哇，呢样嘢系真系翻唔到转头。另外有一個都好感動，就係佢好後悔冇同佢婆婆一齊去整年糕啦，因為佢而家都整唔翻嗰種味道。 哦，啊、明白，係啊，係啊，會啊，呢個我都同意，就係有啲即係長輩佢哋一食可能食慣嘅嘢，或者佢識嘅技能咧，一路都覺得哦，佢存在緊，但係 冇機會去真係去同佢即係學點樣去整咯，係啊。 OK， 咁你自己会唔会喺即系收到佢哋嘅呢啲故事嘅时候，你使唔使复佢哋啊？即系啱啱，譬如第一个故仔，好 dramatic 咁样，系咪使唔使？你有冇复佢定系点样样？ 喺其实我哋 MV 留下啲 comment 都会噶，即系我都会，我有问过佢哋，有可以分享佢哋曾经后悔嘅事，咁我都会。我会睇嘅，同埋我会 like， 同埋我会 comment 咯。 咁今次呢一个 topic， 系有冇一啲嘅事件喺你身上面发生，或者以往啦咁 trigger 到可能揾填词人 Oscar 都，哦，不如用呢一个 theme 成为呢一首歌啦，咁样噶。 系啊， 近排即旧年啊，旧年嘅事就系我有个好嘅朋友就离开咗啦，因为 cancer 就离开咗，跟住佢就飞咗去墨西哥去接受 cancer 嘅治疗啦。咁佢喺嗰边嘅时候，佢就打俾我。咁佢打俾我嘅时候就系香港嘅凌晨六朝头早六点啊。咁系好早啦，我仲瞓紧觉，但系我见到系佢打嚟嘅，咁但系我冇听，因为我太攰同埋想继续瞓觉，咁所以几日后咧就收到个消息，佢就离开咗啦。咁我好后悔系冇听嗰个电话，因为我唔知道原来系会最后嘅机会可以同佢讲嘢啦。咁我又好 blame 自己，因为我觉得点解要？好似自己挂住自己好攰，明知佢系个身体嘅状况唔系好好，佢好软弱，佢好需要朋友去支持同埋鼓励佢，但系我系咯，好后悔冇听佢嗰个电话咯。 咁呢一个即系、就是、behind 嘅 story 都几 heavy 嘅，即系我谂喺对于你嘅人生里边， 系啊，因为佢真系我好好嘅朋友咁。但是我不知道会是最后一次的那个电话。 那后来有没有什么方法令你可以即放低不要那么不开心这样呢？ 我觉得我发觉我的性格是其实都是简单的，即当我不想一些东西这么复杂，当我知道我做不好一件事呢，我会知道下次是会识点做咯。咁同埋我会譬如嗰件事发生之后，我会觉得真係会好好珍惜身边啲人，同埋无论咩事，就算我好凌晨朝头早六点有人打嚟，我都会听咯，即係係咯。 如果我打嚟，你会唔会听？ 难啲，难啲，系今次咯，系今次啫。 咁我当然希望佢哋打嚟系有因为 坏消息 咯。 咁呢首歌咁录嘅时候，咪会带住一个都几复杂嘅情绪去录音室嗰度咯，因为真系喺你身边确实发生紧嘅嘢嚟噶嘛，都 系啊，会啊，所以系好好 emotional 咯，真系同埋因为要投入喺嗰个情绪里面咧，真系撩翻好多回忆啊，同埋撩翻好多之前发生嘅事，同埋近排嗰个我朋友个离开咗嗰个事咯，所以就好难噶。 会唔会惊唱 live 嘅时候都可能会忍唔住，可能眼湿湿咁样？ 会噶，会噶，即系我 feel 到我个心系好搏搏跳咯。 所以当如果身边有朋友好似去到呢个情绪嘅时候咧，就可以攞翻你家姐嗰句 ：It's okay to be sad。 Yeah， 两首系承接嘅， 呢个好好嘅宣传啦。 系啊， 合一个宣 传。系咪特登噶？你哋一齐出噶？ 唔系特登， 唔系特登嘅， 即系咁啱咁样， 系真系咁啱。 OK， 系啊，哇，咁啊，再次恭喜阿 Jo 嘅呢一首歌新上榜啊！希望真系好似我哋头先讲嗰句咁样，嗰个名次啊，个 ranking 啊，继续 climbing， 咩 like a jet，like a jet，like a jet， 系啊， 系啊，好啊，今日多谢你啊 ，Jo，thank you， 好啊 ，thank you， 拜 拜。 Bye bye。 最暗最绝最灰幽谷里面，只困到故事轮回千次都不枉前，为错的哭一世打开光线，当然可以用自怜自怨嘴脸，不找改变就让年月过逐秒化烟，看不见，当然可以。 再次恭喜维斯呢首排作品《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新上榜，喺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最新一期第14位嘅。好了，我哋打俾第二位。喂 ，Hello， 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Hello，Hi， 你知唔知道我哋系边个啊？ 我唔知道啊。 好似啲怪叔叔咧，无啦啦打电话搵佢噶。 系骚动音乐，我系波盛，有宾臣喺度啊。 哦，你好啊，波盛。 系啊，仲有宾臣都喺度啊。 宾臣， 宾臣你好，你好， 你好。 系啊，无端端打电话嚟，跟住就无端端嗌口号咧， 太突然了。 系啊， 系啊，同埋准备咗啲烟花送俾你啊！ 哦，多谢你啊！ 你知唔知点解我哋要打过嚟啊？ 我唔知道啊！ 我哋谂住问你今晚得唔得闲去 打个边炉咁样系嘛？去 Happy Hour 有啲 good time 咁样。 我减紧肥，但系食其他嘢可以嘅。 你减紧肥有咩可以食啊？ 唔系打边炉先咯。 好啦好啦，我哋唔好难为。唔好难为啊！ 系啊，因为我哋打电话俾 MC 咧，其实系因为你嗰首嘅 Good Time 咧，喺我哋港台啊中文歌曲龙虎榜最新一期，而家上到去第四位啦。 哦，好嘢！ 我哋而家按紧 Air 喎，我哋而家按紧 Air， 我哋 live 紧嘅吓，讲声俾你听先。 啊，即直播紧。 系啊，直播紧出街嘅。 系啊，你啲朋友而家会听到你把声噶，真系。 哦 ，OK。 系啦，咁样。 哦，所以我有留意个榜噶，咁系第三个礼拜啦，我知啊呢个。 Yeah， 有留意。 叻仔，叻仔。 系啊，咁所以咧，我除咗打电话俾你咧，将个消息话俾你听之外咧，我哋仲准备咗啊几句说话送俾你啊。上次啊有一句 MC 张天赋二品啦， 冇错。 今次我哋又有啲新花款。 冇错， okay. 我嚟第一句 系 MC 靓仔又够 shine，Happy Hour 听 Good Time， 张天赋歌路好 wide， 人见人爱 Lovely Guy， 多谢你啊，多谢你， 系咪估我哋唔到咧？每次都有啲咁嘅嘢， 好文采。 喂，但系真系想讲呢一首 Good Time 咧，即系上次访问就已经又知道咗成个制作啊，各样啊咁样啦。咁但系一路喺网上面大家嘅反应啊，我见啲 comment 其实都一路都觉得，哇 ，MC 呢一只歌真系真系好好听咁样。你自己有冇都一路睇紧大家嘅一啲留言啊，一啲嘅 feedback 咁样？ 我其实绝对有嘅，我可能系无论系 YouTube 度啊，或者喺其他平台上面啊，咁我都有睇下佢哋有咩俾，即系俾咩 comment 我嘅， 系 咁就希望睇下嚟紧嘅歌可唔可以做得更好啦。 系，因为上次我哋都倾偈嘅时候都话期待你会有一啲其他嘅曲风啊，嗰啲咁样样嗰啲噶嘛。 系啊系啊，未来应该会系。嚟緊一隻 R&B 嘅歌啦，再又會有一隻再係慢啲嘅慘情歌咯。 係，因為佢呢個 MV 真係不得了，過咗100万啊嘛，已經。 哦，係啊，好開心啊！ 今次成績咁好啦，有冇即係公司同事要獎勵下你，叫公司對你好啲啊，請下你食飯啊咁嗰啲， 可以打邊爐咁 打邊爐咁樣嗰啲啊？ 嗰個禁止高層版已經係噶啦，我係。有得食熱狗，有得食薯條， 係 係啊！即係我哋後屘有一個影，即係又後屘又佢哋公司同事又叫我再翻拍多一個 MV 嘅， 係 咁，但係個 MV 完全都係我食咯，又咁嘅啫。 咁樣先係 good time 啊嘛，因為 係啊，就真正 good time 版咁樣咯。 系咁食，我都好期待可以睇得到啊！嗰一个咁样， 系啊。 嗱，今次咧，即系呢个高层禁止棒就可以系咁食啦。咁下一次如果好成绩嘅时候，你要谂定有啲咩奖励噶咯？ 又有一个高层禁止棒， 系啦，另一个高层禁止棒噶咯。 都要睇下下一个 MV 系点嘅，即系或者下一首歌最后讲咩嘅。我而家都未能够透露住，但系就系啦，大家期待一下啦。 我有收到咧，你嘅 fans 嘅 inbox 啊，因为上次我哋做完访问嘅时候咧，我咪15秒饮咗嗰个啤酒嘅、 哦， 有 fans 问咧，你得唔得啊？你有冇试过？ 我应该15秒都挑战到嘅，我谂系啦， 依啲吸个气头， 系啊，即系气头，有气嘅都有啲困难，但系我觉得应该冇问题嘅。 我哋下次揾个机会现场试一次。 好啊， 约定你。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咁我哋都真系希望呢首歌嘅成绩会继续上去，而家第四位啦，咁样样。咁啊，亦都继续期待 MC 今年之后嘅作品咁样样啦。 好啊，多谢大家。 系啊，唔使多谢你。Thank you 。 感谢你 MC。拜拜。 拜拜。 拜拜。 转。Yeah, yeah, yeah, 大厦外边日子都太短，谁寂寞得早也满是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哪秒结束？ Yeah, 我未结束。楼梯中再拍着吉他，浪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You will see it back up, 不分早晚。疑难杂症由得他一把消散。没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耶、yeah, ！而你在太空，哦，逃生中来泪喝中花，莫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听过有 MC 张天赋的这首派台作品，最新期中文歌的龙虎榜就去到第四位，有这首 Good Time。 Good Time 这个钟数已经是 Good Time。 他刚刚应该都可能收线那刻都未知发生了什么事。 是可能他已经 Happy Hour 可能享受他的 Good Time， 无啦啦被两个傻佬打入去骚扰他。 是啊MC 刚才 Live 来的。 对不起MC。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扩大回港易计划，由广东省或澳门的港人扩展至在内地其他省市的香港居民，除了陆路口岸，亦新增可经机场回港。香港经贸商会会长李秀恒表示，欢迎扩大有关计划，相信对一些因商务回港的人士会有吸引力，因为过往他们回港后要强制检疫14日，期间难以工作，检疫隔离亦需要成本，但他相信未必会立即令到计划的申请大幅增加，因为相关人士返回内地的时候仍然需要隔离检疫。李秀恒又表示，希望今次是措施的第一步，稍后可以进一步落实双向措施，港人到内地之后不需检疫，落实两地互通。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属输入病例，另外有大约10宗初步确诊个案。新增的输入确诊个案当中有3宗是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个案分别从肯尼亚、日本和美国抵港，其中2人无病征。印尼海軍表示，專家和相關國際組織正討論如何打撈沉沒的潛艇南加拉號，正分析在水底拍攝的相片、影片以及海底水流情況，以決定打撈方式和採用什麼技術。海軍早前在巴里附近海床發現一度失蹤的南加拉號斷成最少3節，並且宣布全部53名船員已經罹難。一批船員家屬今日聚集在巴里海邊悼念，並且對離世者表示敬意，同時促請當局設法打撈遺體。 有專家形容將在深海的南加拉號移到水面是嚴峻的挑戰，需要出動專業的救援設備。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是多雲和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3至26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明日風勢緩和，展望隨後兩日驟雨較為頻密，星期五天色好轉，日間炎熱。現時室外氣温24度，相對濕度 78%。 香港電台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港铁的消息，咁较早前接获港铁通知咧，港岛线列车系曾经需要额外嘅行车时间，咁但系而家服务系已经回复正常。之后讲单坏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风力楼对开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同埋狮隧咧，近狮隧嗰段交通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而家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就排到映月台。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就喺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安定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嘅车龙就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診斷。 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 中追啊！ 有一个星期嘅奔神 Monday Blues。今日咧就系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咁啊结果出炉啦，我系几开心嘅，因为有一套好中意嘅动画片啦，攞咗两个奖项，就系呢、這个Soul 啊，呢个嚟自 Pixar 嘅一个动画啦，攞咗呢个最佳动画片，最紧要系最佳原创音乐。 因为呢其实本身奔神都好喜欢入面佢 original soundtrack 入面一啲比较 jazz 少少嘅作品，咁所以今次攞到一个最佳原创音乐呢，可以话对我嚟讲係一个喜出望外嘅结果，所以今日主题就用 jazz 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当然啦， jazz 嚟讲都大多少少本地嘅一啲作品俾大家听，例如佢好适合唱 jazz 嘅，佢系卫兰。 蔷薇上冷艳，却一直受试验；寒蝉上灼热，却依旧未壮烈。想幼稚，有些事没有意义；想老练，有些梦唯要怀念。我至少识得三个字，没了识讲一万次，谁是我歇一意。几当知更送秋意，几当战至在对。修炼，就算通通不兑现 ，I don't know, I don't care。在人听着时，那一夜又见面，狂人最正义，那一日。战士，我至少识得三个字，换了识讲一万次。I don't know, I don't care。几多星星会不眠，几多一世面天面。I don't know, I don't care。轻松太易，一天一天正修炼，就算通通。 来自 Janis 卫兰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去陪我哋度过呢个黄昏。同时又令我谂起另一套电影《La La Land》。 The sun is nearly gone, the lights are turning on, a silver shine that stretches to the sea. We stumbled on a view that's tailor-made for two. What a shame, those two are you and me.Some other girl and guy would love this swirling sky, but there's only you and I, and we've got no shot this could never be. You're not the type for me, and there's not a spark inside. What a waste of a lovely night. Make something clear. I think I'll be the one to make that call. What's your call? And though you look so cute in your polyester suit, it's wool. You're right, I'd never fall for you at all. And maybe this appeals to someone not in heels, or to any girl who feels there's some chin, the romance. But I'm frankly feeling nothing. Is that so? Or so you agree. That's right. What a waste of a lovely 来自电影的主角 Ryan Gosling 和 Emma Stone 在大银幕当中献唱这首 A Lovely Night。 大家对这一幕有没有印象？两个在这个的太空馆里面，在这个天象厅里面听着首歌起舞。也是 Lala 靓里面少有一首真的完完全全属于 Jazz 的作品。跟住有呢位属于本地嘅女歌手 Aga。 阳光都陪伴了我天空，微风细雨显得很沉重，情歌偷偷离弃他的听众，床的一边难怪都比较冻。回家的马路刮了秋风，离开你我归家都矛盾。如果孤身入戏院都怕痛，然后眼泪无意识失了控。 先是 A Lovely Night， 而家就是 Nice Without You。 危机感转入了我身躯， 一窗去变为句， 离家怕每一双小情侣，聆听身份难再参加派对， jazz 嘅作品咧，可以波幅好大嘅。例如头先 Ryan Gosling 同埋 Emma Stone 嗰首咁 sweet 嘅作品，又到一首。飘唔飘到 Ega 嗰种孤寂？当然啦，仲可以喺 jazz 入边揾到一种坚强嘅感觉嘅。以下两首作品就系啦。系王菀之，揾嚟相当早期嘅一首国语作品。 最近好不好？看你是挺。一样的外套和相同的微笑，我们多久没见面，我没算好，可你的故事我隐约听到，听说你找到爱人了，他有天使的肤色，更说我早认识，一看到就会认得，他究竟是谁，其实并没有所谓，难道可以有所谓，我不打算流眼泪。 呢首作品《我不打算流眼泪》入边，我哋揾到 Ivana 嗰种放下嘅坚强。 人你们 首作品呢可以说是代表住女性那种刚强的话。咁嚟紧嗰首作品就啱啱系一个相反，可以话系代表住男性嗰种逞强。 两个人的公园，我独自散步，单纯在欣赏云雾，耳机里的音乐继续下音符。不再是感情一株，看不久这条路从走到荒芜，弄不久这条疤曾血肉模糊。 林宥嘉，我已经感想你。在呢半小时的《奔腾 Monday Blues》入边咧，剩翻少少时间，但系都好想带呢首作品俾大家。 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插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 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哭，人间的跌宕，默默认生，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 如果本地问听哪一个的 jazz 先啦嘛，我一定会答你是黄秋生，因为那把声的容懒，那种沧桑，绝对很适合在黄昏听着这个 jazz 的底，听着他那把经历过很多事情，讲到很多故事的声音，带来有这一首《幸福摩天轮》。 追赶赶高高低低，惊险的程度叫位高，什么不怕跌低，多嚣